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请出我们的两位座上客刘颖浩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浩南。 对，继续延展我们的这个相声话题哈，相声知识。我们说这相声的基本功，前三天都说了说学唱，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逗。 逗， 前几期我们曾经说过一话题，就是相声有属性， 属性 逗唱也有属性。 嗯， 逗逗您一笑，逗您开怀大笑，这个逗只能是在这个这种逗只能在是说学逗唱这个逗里是冰山一角。 哦，冰山一角。嗯， 逗里边有很多技巧。 嗯， 比如说相声演员两个人呢捧逗之间的这个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这种这个在字面上谐音的这种逗。 嗯 啊， 嗯， 比如说有这个 两个人互相找各自的缺点， 对，互相指责的，互相指责，互相挖坑的这种逗。 嗯， 还有就是只有表演没有语言的这种逗，都属于逗。 对，所以逗的这个领域呢也很广，就是内容呢也很杂。 哎，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逗，就我个人理解哈，我觉得就是也特别考验两个人的配合， 最吃功夫的四门基本功课里最吃功夫的是逗。 对，所以逗人一笑现在是最难的。 太难了， 而且是这个笑还要笑得有质量，还不是我们大家伙觉得哎呦也不过如此。 因为这个逗不是隔着你啊。 对， 我不允许我隔着你，就靠语言 要让你真的会心一笑。 对甚至是捧腹大笑。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相声艺术，尤其两位年轻人，我真的觉得相声现在越来越不好说了。 嗯， 浩南你觉得呢？ 你不觉得我一直都很逗吗？ 我觉得很逗，因为一上来咱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他在旁边一直拖着腮帮在那看，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很逗， 就很逗， 达到了我们这个说学逗这个逗的效果。 对最后再补充一句， 对，我这个形象很卡哇伊的。 对，很可爱的。 我推荐一个我的老祖刘宝瑞先生和郭启儒先生俩人合说的蛤蟆鼓。 哎，太经典。 很经典哈。 太经典。 但这段作品呢时间还不够，这样刘颖再推荐一个。 我再推荐一个，我还要推荐我们 我们团的过去的艺术家呢， 前团长， 好吧， 嗯， 侯宇文老师跟石富宽老师的小抬杠。 有点学问呢、啊、听说您。 哎，也没什么学问。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什么事啊？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您这话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 哎，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您怎么那么客气呢？ 哎，并不客气 啊。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哎，虽然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是不如您的。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您瞧瞧，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你。 那太好了，太好了。 您瞧， 您说， 嗯， 这个， 嗯，什么？ 就这个东西， 这哪个东西啊？ 就说这个， 什么呀？ 蛤蟆。 蛤蟆， 蛤蟆这个东西， 嗯嗯嗯， 我有点不明白。 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家伙，啊， 哦、 那么点东西它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您找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啊啊！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当然有道理啊！ 您谈谈，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 嗯嗯， 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是啊， 哎，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怎么样？ 哦，嘴儿大， 哎， 脖子憨， 对，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就大，哎，这还告诉你，这不单是蛤蟆， 还不单蛤蟆， 什么都如此。 是啊，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他叫唤出来那个声音他就大。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没什么没什么。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不单是蛤蟆， 哎，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哎， 脖子憨， 对， 叫唤声音就大， 对， 也不对吧？ 怎么不对呀、啊？ 那要那样子话， 嗯，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那不能叫唤呢。 这 自制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那个自制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啊，是啊，竹子编的。 还是的。 嗯、啊、嗯、啊， 这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怎么样呢？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哦，竹子它不响啊。 那是啊。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声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您说的呀， 啊，您说那个声啊， 啊，竹子的， 不错，是竹子编的 啊，对呀、啊，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有眼儿啊，对呀、啊，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哎，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这个跟我这搬杠来了，是不是？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啊！我知道 啊，那怎么不响？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话 是啊，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圆的扁的不响。 哎，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跳 起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慌了都。 他那锣当中间有琴儿， 嗯， 他有琴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琴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铁的它不响， 铁的不响。 哎，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嘿，这主啊，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啊，那不响了吗？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铁的挂起来响， 哎，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 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这这像真的啊？啊，秤砣呀， 啊， 那是死个胆儿的，他不响。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哎，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那响得更厉害吧？ 炸弹里它得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哎，他问嘴了吃的不响， 往嘴里吃的不响。 哎，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你说你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嗯。 啊，那个泡泡糖啊， 啊，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有胶皮性，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有胶皮性就响， 哎，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胶皮底呀、 啊，啊，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哎， 那三轮车放炮，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87.6，各位朋友好，下面呢、 啊， 我来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哎呦，您表演什么节目？ 我要给大家说相声。 相声？ 哎，对， 太好了 啊， 都喜欢您的相声啊。 是吗？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啊。普通演员。 您的相声有特点。 哦。 啊，语言清脆。 哎，不行。 幽默诙谐。 不敢当。 大家都爱听。 不行。 特别是对这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啊， 大家的希望值特别高。 哎呦，不行。 每次见到您，不用您说话 啊， 一看见您我们就乐了。 是吗？ 啊、著名了。啊、您贵。 捧了我半天不知道我姓什么， 也不是说不，我就想问清楚了 啊， 只能弄问题。您说吧， 我姓石。 姓石？ 哎， 哦，您是工长石还是立早石？ 工长啊念张 啊， 立早也念张。 哦，这个张先生的相声大家一定要多听。 谁张先生啊？ 你不是说姓张吗？ 我不姓张。 不姓张你姓什么？ 我姓石。 石哪个石啊？ 石头的石啊。 石头的石是吧？ 啊， 哎呀，这我就奇了怪了。 嗯， 这个北家姓氏有那么些个姓你都不姓 啊， 你偏姓这石干什么呀？ 我这事儿我也琢磨过。 对呀、 啊、姓石这事儿 啊 不怨我。 哦，怨我？ 怨有底什么事儿 啊 对呀、啊、我就说呢，这里头有我什么事儿啊？ 怎么说？ 你凭什么姓石？ 我给您解释解释。 你怎么姓石的？ 因为我们家呀、 啊、 上辈子有姓石的。 嗯嗯， 也就是说我爷爷姓石。 嗯， 后来有了我父亲， 嗯， 也随着姓石。 哦， 生养了我、 哦、 我也随着姓石。 应该 这叫子随父姓。 嗯， 高曾祖遗留。 哦，您姓刘 啊？对， 这个刘先生的相声。 谁姓刘啊？ 他是他们那个刘啊。 啊，我怎么又姓了刘了？ 哎，你讲理不讲理啊？他刚说的，我们是高曾儿子刘了。刘刘姓刘啊？ 高曾祖遗留 啊？ 我并不姓刘。 那你姓什么呢？ 我姓高。 对了吗？ 对。 这个小高这相声， 谁 多听？ 你把我绕的糊涂了 啊！ 我就姓石。 你别闹，你到底姓什么？ 石， 肯定了 啊，肯定。 不闹啊！ 哦、那真姓石， 真姓石 啊！ 姓你刚才说那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因为你们家从那个老高那儿那个不是 上辈儿哎 啊上辈儿那儿他就姓了石了。 对了， 后来呢就传到你姥爷这儿了。 哎。 你姥爷呢？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没我姥爷什么事儿 啊？ 我爷爷姓石。 哦，对，就一辈一辈往下传。 我爷爷。 对了，你爷爷呢？就传到你舅舅这儿了。 对了， 你舅 我舅舅什么事儿啊？ 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回事？你 怎么胡说八道？我父亲 啊，你父亲 没我舅舅什么事儿？ 没有，这他们不姓。 哎，对，没有舅舅， 就是你哦，你爸爸。对不对啊？ 对， 你爷爷传到你爸爸这儿了。 嗯， 后来呢，又把您呢又请出来了， 这不像话。 请出来以后呢，这怎么办呢？ 啊， 你爸爸心里他嘀咕 啊， 对不对？他怎么办呢？我得跟他商量商量啊。 跟我商量。 有一天，你爸爸就把你请出来了。 哦， 哎，儿子，过来。 嗯， 你呀也不小了， 是 不是啊？ 嗯， 今年也二十多了。 哦，二十好几了， 也应该懂点人事了。 对了， 哦，对不对？啊，当时他听完了，心里这个难受哦。 难受什么呀？ 你想想，那么些个姓都不能姓，非得姓这石啊。 啊， 可是不姓又不行啊。 这有什么不行的？ 家里人都姓这个 啊， 你偏不姓这个， 嗯， 那不是显得不团结吗？ 这都挨不上。 哎呦，当时这个心里这个别扭哦。 啊， 当时就狠了狠心 哦， 咬了咬牙 啊， 一闭眼。一抱头，一纵身， 哎，我要跳河是怎么着？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就姓了石吧。 哎，人家这进废的， 就这么样就姓石了。 姓石， 坚决姓石， 坚决姓石， 肯定姓石， 肯定姓石， 一直姓石， 一直姓石。 你要拐弯呢？ 拐弯我姓李。 对了， 对 你啊， 你不是绕着我吗？你别绕着我行不行 啊？ 说好了，我就姓石， 肯定姓石了。 对， 我这人愿意这样 啊？ 为什么呢？见着人了，生人，特别是生人， 嗯， 您先把人家姓问清楚了， 对， 然后再跟人聊。 是是， 石先生， 哎 哎呀，太高兴了！我想问您个问题， 什么？ 像您这个每天除了工作以外，其他时间， 嗯， 您都愿意干什么？ 哎呦，业余活动非常丰富 啊！ 看看电视， 嗯， 看看报纸， 对， 晚上有时间 啊， 打开电脑，我还上上网。 哎呦呦 啊！ 我就要跟你商量这事儿 啊！ 您这个没事儿要上网干什么？ 上网有好处啊！ 哦，没米来米 啊， 没面来面。没对象呢，电脑里能蹦出一对象来， 没有那么大好处 啊！ 不是你不是说有好处吗？有点小好处 哦，小好处， 哎， 蚊子不叮， 嗯， 臭虫不咬，出门能捡钱包， 你这什么心眼啊？ 小好处， 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 啊，你说吧， 有这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比如说吧， 嗯， 你， 嗯， 该人家2000块钱， 别别别，打住！哎，怎么了你这是？我不愿意跟这说相声一块聊天 啊！ 你一聊天不知道到时候倒什么霉呢？我什么我就干人2000块钱、啊？你给借的？ 没有？ 你保人？你中人？我还不上，你给我还？ 我管着吗？ 那怎么着？我就干人2000块钱呢？ 这不打个比方吗？ 打个比方，我听得别扭啊！ 没人找你要， 要我也不给啊！ 没有这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你说他干什么呢？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就没了。 嗨，这么好他明白了？ 不是你这人，他不讲道理。我 你呀，别说话了。 啊， 你别说话了， 我是被告， 听我说， 你是原告， 咱俩打官司呢， 那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我给你解释， 你说说吧。 比如说你该人2000块钱， 同志们，我不该人钱啊，我说明白了。 行行，你又还不上， 我还不上， 人家找你要啊， 找我要， 心里头烦。 嗯， 吃完饭了， 嗯， 干点什么呀？得了，打开电脑上网吧。 哎， 一看呢， 嗯， 哦，相声网 有， 听一段相声， 哎， 哈哈，这么一笑， 啊， 就把该人钱这事儿就给忘了。 我明白， 哎，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啊， 就是说，比如说， 哎， 我该人2000块钱， 是 我可不该人钱啊，别外边说去啊， 不用解释， 哎，对，比如说我该人2000块钱， 哎， 哎呦，我心里这烦哦， 嗯， 怎么办呢？ 啊， 晚上吃完饭了，我把电脑就给打开了， 对， 打开呢有相声网， 看看， 就听听相声吧， 应该， 咱们看看听谁的呢？ 哎， 点点点来点去就点到石富宽这儿了， 我说的相声， 哎呀，听了没有3-5分钟， 高兴了， 又烦哦。 怎么烦了？ 这相声不可乐呀！你们听， 那您可以再换换， 换换人吧，换换这叫哎姜昆的， 哎，他说的好， 听了没有5-6分钟， 高兴了， 更烦了，我说 怎么又烦呢？ 不可乐呀！ 哦， 哎呀，换换吧， 再换 换，哎呦，侯耀文的。 这个烦哦， 哎呦，这个有意思，哎， 到他这儿有意思了， 哎呀，哎呀，哎呀，侯耀文这个相声太可乐了， 嗯。 听了20分钟相声， 哦， 哈哈一乐， 嗯， 我把这该人2000块钱的事儿我就给忘了， 总算明白了。 刚把电脑关上， 嗯， 就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这位是 要钱的来了。 你呀，还是还人钱去吧。 不是，你说这上网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了 啊， 可以查询资料， 嗯， 了解一下国内外的科技资讯 啊， 看看新闻， 嗯， 好处大了。 不是，你说的那都是那好的，那个能看 啊， 有的那个那没意思，真不能看。 怎么了？ 你就拿这聊天室来说 啊， 这个现在这个三媒的这个聊天室啊， 怎么叫三媒呀？ 啊，没真名， 嗯， 没正事儿， 哦， 没实话，这不是三媒吗？这不是？ 哦哦，您说这个是有，这叫电子垃圾。 哎，电子垃圾有了，哎， 这都是清理的对象。 现在电脑上现在有什么？ 啊， 赌博机有了。 对 啊，还有什么麻将室？ 这都得清理 啊，进门就打麻将。 嗯 啊，还有特别是有一种叫粘贴网，没法看。 那可以不上这网 啊？不行， 嗯， 你不想不看都不行。 那咱就不看， 那里有我，我不看行吗？ 有你， 有我，有我一大相片儿， 哦，有你一相片， 哎， 这是为你呀做的主页， 不是我的主页 啊， 就一大相片，那脑袋是我， 哦，头是你， 那下半身的不是我， 那身子是谁呀？ 他粘上的一个女的， 那多好啊， 粘贴吗？ 哦，那显得你又漂亮又苗条了。 苗条是苗条，她可不漂亮。 怎么？ 那女的她没怎么穿衣裳， 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你说叫什么玩意儿 啊？ 旁边那写着呢， 写的是 什么侯耀文写真集。 嗨，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彩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你肚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还是要掌声请出我的两位朋友刘颖浩南。 为什么你就不能说是两位搭档呢？两位朋友，嘿， 就是 这两个死朋友， 哎呦， 这两个好朋友好搭档， 谢谢 哈，改口改口改口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相声当中，我觉得就是不断跟老艺术家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跟同辈人经常探讨。 哎， 我们可以打架啊，我们可以打出好的作品，就像你们二位跟康巡一样， 嗯， 就我们常说这 争辩， 对，争辩、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跟两位争辩一下这样的一个相声知识，就是子母哏。 您说说， 刘颖和浩南呢，他们的段子呢，多数都属于子母哏，这话对吗？ 有，不太对， 嗯， 不太对。你比如说，嗯、他子母哏里呢有，因为按传统相声的格式来说，有最严格的，你比如说，打灯谜跟。对春联是严格的子母哏格式、 哦嗯、 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又来打灯谜，你说那个有点子母哏的那个意思可以， 嗯， 但剩下来呢，不是说，在一个节目里某一段两个人因为一个事态争吵一点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就叫子母哏，不是的， 哦， 子母哏里它是有，你这个里边子了母了，必须最后得有底啊，就是有包袱，有一个结果、 嗯， 说只是一个过程没有结果，这就不叫子母哏。 对，逗就无意义了。 对， 嗯，所以我们但是觉得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渴望这个笑点呢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子母哏的段子是不是会越来越受到欢迎？这个 应该是， 嗯， 应该是要讲究的子母哏。你比如说子母哏，主要它子母的意思就是子母音， 嗯， 就是两个人在这个韵折韵上啊，措辞啊，顿句啊，很和谐，很协调， 嗯， 让人听着很 舒服， 哎， 嗯， 很那过瘾的那个东西，而且逐渐的节奏在攀越， 嗯， 给人感觉，我觉得要是我认为就觉得特别解气。 对， 嗯， 子母哏演好了，你看刚才我们听的那个两位大师那个哈布谷， 嗯， 多过瘾啊！ 哎，对，过瘾。 其实你看似那个你有来言我有气语当中很多，你觉得他没有什么冲突的时候，这搞不好有一个一点发音就容易把这个节奏冲坏了。 嗯 嗯，他讲究的还是演员对这种的理解。 嗯。 还有演员对这种的掌握， 对，还有就是怎么把一些传统的老的子母哏的相声， 啊， 有机的改成现代人更能接受更喜欢的， 那就好 了，子母哏的作品。 我都期望着能看到这个。 哎，我觉得你们那个又来打灯谜就不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哦，我这个我们这节目差点，由于 不还是不错的，这样我们就不要感冒的人就不要谦虚了。 由于逗哏的还行，这个这段在捧哏这上面，我觉得对 不是你这病好了就。又开始了是怎么着？ 到底行不行？咱们不用他说。 对， 怎么样，浩南？咱们让大家检阅一下。 好的， 听众朋友，您听听这段又来打灯谜，我们逗哏捧哏到底使得怎么样？ 一般大家都看过相声 啊， 相声演员啊，尤其是穿大褂啊上台戴眼镜的很少。 是 他这个不是突破，因为我这个伙伴的视力能见度很差。所以要不戴着眼镜呢，他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们穿着大褂上台来戴着眼镜呢，也是一种不太礼貌的行为。 哎， 这样我提议 啊， 你以鞠躬的形式向大家表示歉意，得到大家的理解，好不好？ 哎， 我鞠深了点。 好好好 吧，鞠深了点。 哎， 别动，别动。大家注意，人的视力为什么会减退呢？主要是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他这个视力怎么会这样？是因为他的脑部里的神经啊，他其中有一根神经叫坐骨神经被压迫，坐骨神经长这儿，我们在这是脑积液的结果。 你脑子才有水呢， 别提了，开玩笑嘛， 开什么玩笑，你这是拿我找开心呢，这 急了急了。 打灯谜开始打灯谜，我先说你猜啊， 你看急了。这什么节目？ 打灯谜。 打灯谜 啊， 还说吗？ 说， 大家伙都听过呀。打灯谜就是通过我们俩猜谜语的形式，证明一个反应快，一个反应慢，最后以他失败而告终，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你真的很傻。 你才傻呢！我哪儿傻呀？ 啊，你不傻， 我那都是装的。 嚯， 那是根据剧情的需要，节目的需要，那内容我都知道。 哦， 我装不知道 啊， 全明白，装不明白。 哦， 真傻，装不傻。 真是， 哎，不是， 你这意思， 我是真不傻，我装傻， 哦，装的， 对， 哦，那行，那咱们开打灯谜 啊，打灯谜开始， 那谁说谁猜啊？ 我说你猜啊， 哦，你说我猜， 对啊， 哦，行，开始， 但是哎，咱们不能这么白猜， 啊， 咱们得挂一点刺激， 哦，加一点彩头 啊， 一张电影票折合50块钱， 我说了吗？ 你就是这意思吗？ 强词夺理，这回咱们一次100块钱。 什么 一次100块钱？ 什么100啊？ 啊，什么100？就是你输了，你给我100 啊； 我赢了，你给我100。不明白啊？ 改赌博了， 赌博干嘛？ 别，咱们在节目里赌博可不好。 谁 赌博呀？咱们就是益智就行了，别赌博。再说咱们俩，你说我们俩这打赌，这个友谊第一，人民币第二。 哎，跟你人民币第一，友谊第二。 甭说那个，没钱的多伤感情啊！ 跟你没感情， 甭废话，掏钱。 掏钱，掏钱， 没感情， 掏钱， 是不是？ 掏钱， 啊，钱啊！ 哎，掏什么呢？ 哎，我拿钱， 掏支票呢。哎， 钱 就要100的， 100， 10000块钱一张的还没印呢，啊！ 掏钱你，说说算了，说说算了， 好 了，因为我今儿没带。 说什么？ 我今儿没。 你大点声说。 我， 哦，你今天没带钱？ 别嚷嚷，别嚷嚷。怎么样？ 没带钱出来，不合适。没带钱出来，你们家大人也放心啊。哎，我那里有30块钱，行吗？ 不行， 就100的。 100我没带钱。 不是没带钱吗？没关系， 怎么着？ 我借给你啊。 你借我？ 我借你。 哦，你愿意借钱？ 哦，我借你。 哦，那你先借我10万块。哎， 你穷疯了。 那你愿意借钱吗？ 那也不能带10万块钱现金，我大马路上溜达呀。 那你带多少钱？ 我就带这1000。 啊，那你先借我1000。 别。好家伙，借给你我使什么呀？ 那我没钱，那怎么来啊？ 那你这样，咱们一说一回，我借你一回，好不好？啊，咱先记账呢。 啊，行， 好不好？ 啊，那你开始说。 哎， 啊，灯谜， 听着啊，说有4个人打麻将，警察来了之后却带走了5个人，这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这我哪知道？这我猜不着了。 认输了 啊！知道了，认输。 说有4个人打麻将，警察来了却带走了5个人，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 挨打那人他叫麻将。 您还给他鼓掌。 打灯谜的规矩不懂啊？谜面上有的字儿谜底不能出现，你这是猜什么？你这问为什么？你这脑筋急转弯啊！ 我们80后就这个， 啊，就这个。 你100， 这100我输得太冤了。 该你了， 该我说了。 该你。 说一根树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打一个雨伞、蘑菇、狗尿台、图钉，对吗？ 哈哈哈哈，4个谜底他都猜对了。 欠我200了啊。 是是， 这回该我说了。 哎，我 说 我欠你、哎、我欠你250了吧？ 不是， 我欠你300。 你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 啊， 狮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愁啊。你这红口白牙，一会儿说我欠你900了，欠你1000了，是不是也没物证？你这人又不讲信用，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现在什么不得讲个物证啊？ 哎， 没有啊。 有 、啊、 哎，200，你先拿着。 拿着，你这不就齐了吗？ 哎， 是吧？等物证， 赶紧接着说。 哎， 别装兜里呀、啊！ 你不让我拿着吗？ 你拿着，你这物证啊！你举去， 举什么举着？ 你给举去，你举高点。 这么着。 哎，对， 举高点。 哎，对，你让我看看， 这什么意思？ 我的钱，我借你的呀。 哦，那行，那赶紧说了， 该我说了， 赶紧说吧。 啊，说你跟狗熊站一块儿猜动物。 哎，这可是猜啊。这我哪是，别瞎猜，我猜不着了。 认输了。你跟狗熊站一块儿猜一动物， 这动物是 象。 舒服痛快。 哎呀，今天是农历什么日子呀？ 啊，一出门。不是，您说我们两个人跟狗熊站一块儿，也不是谁像。 啊，行， 我说呢， 啊，该我说了， 该你了。说有一头老母猪 啊， 带着9个小猪过河，背过3去，驮过2去。老母猪到对岸一数，够了，傻猪，不识数。 再给你一把。 哎呀，刚才你都说了，谜面上有的字儿谜底不能有，你这叫自找没趣儿。 是， 又该你了， 又该我了。 啊， 这回我说一个高级的， 好， 来一个468句的， 太好， 好不好？说打南边来个黑大汉 啊， 腰里插着2把扇，走一走，扇一扇，弥陀佛，好热的天，再猜一动物。 哎，你这好， 哎， 我没听过，哎， 当然， 这高级的太好，哎，那我就别费事了 啊。 你这动物是 乌鸦。 哎，能解释一下吗？ 绝对合理。 打南边来个黑大汉， 三伏天的傍晚，乌鸦从南往北回巢，腰里掖着2把扇， 乌鸦翅膀啊， 走一走，扇一扇， 不扇就掉下来了。 弥陀佛，好热的天，乌鸦怕热不怕冷，30多度高温它受不了。 那这个不 拿， 哎呀，这真好。哎呦，你这个太好了。 哎， 我发现 你举高着点 啊。 哎，叔叔，几百了？ 500了。我发现了， 哎呀， 跟你比我脑子太慢了 啊！ 我输了，我跟你比我差远了， 承认 了。你比我聪明， 哎， 我欠你多少钱？ 500 吗？不是，啊，这看着啊，1、2、3、4、5，500， 哎， 还给你了， 好嘞， 不欠账了， 哎， 好吧， 我服你， 真 承认就行。 哎，这人脑子太聪明，咱们俩跟人家比， 丢， 不成， 错了， 我没错，我跟人说你脑子好， 我错了， 多少你越早赚的。 我刚才一共带了1000，现在还是1000，

现在我不希望一个人悲伤，春去秋来你陪我彷徨。现在我不希望听别人说谎，花开花落你陪我遗忘。所有你承诺的事我还舍不得放，把感情握在手上。因为怀抱里空荡荡，有梦无梦都一样，寂寞终究是对我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 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人生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忽热翻涌。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哦、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当年与你共有